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 嗨、hey, 大家好，黄伟文一家之言，10月19日星期一依家开始。今日呢暗角七警曾建超案就提堂。呢单案拖咗一年，其实喺新闻嘅电视片上面，喺网上面嘅片上面,Facebook 啊其他不同嘅途径上面都讨论咗一年啦。大家嘅是是非非心中都有个定数。律政司袁国强就用佢嘅权力拖延咗一年，帮紧嘅警察犯事嘅警察希望喺民愤嘅焦点慢慢地淡化落嚟，同一个时间运用咗佢哋认为聪明嘅方法受害人曾建超一样控诉佢成为另一宗案嘅袭警案嘅被告，同样时间檢控，同樣時間提堂希望佢哋覺得呢個就叫做 hatch 啦，係咪對沖返凡事呢個就係三年嚟梁振英嘅方法。總之你話一邊黑嘅佢攞一邊白嘅出嚟，你話一邊白嘅攞一邊黑嘅出嚟，你話支持呢、這個佔中嘅遊行，佢就搵一群奇離怪出嚟反佔中遊行。法律就是法律，在 TVB 那对新闻部的摄影队拍到这段他们独家亦罕有见到的七个警员将这个受害人曾建超拉去暗角拳打脚踢，当时曾建超已经锁上手镣，基本上是并无必要的暴力。咁啊，几乎所有嘅喺纪律部队工作过或者法律界工作嘅人知道，喂，冇得避，大家只係想攞緊时间，一方面佢哋继续出粮调查咗一年，另一方面就係话其实佢都攞住呢个曾建超由于喺高空向警察泼水呢件事唔喐住，按兵不动。喂，本来就好简单嘅，如果你告佢向警察泼水咪告佢囉，一年前可以告，唔需要调查，係咪？基本上已经好清晰，画面就见到。但係问题佢唔告住，留返咩用？呢张牌就係留返当大家民情上面或者咩英国御用大律师独立意见外面一致都认为要控诉嘅时候，就攞嚟对冲返警察犯事嗰件事，即係想话俾公众听呢、這个咁嘅所谓受害人其实之前都袭咗警由于集另一啲警，所以呢七个警就係、是、基于唔知佢哋用咩动机同原因啦，就对佢进行私影，咁希望有啲愚蠢嘅公众呢对新闻或者对所有事件嘅来龙去脉唔係咁认识嘅人呢，希望淡化件事，反正好人坏人係咪佢泼水在先俾人打在后，所以抵打咁就直接对冲返呢件民怨嘅事件。但係从法律角度嚟讲，泼水嘅时候你咪拉佢囉。是吗？拉咗佢之后咪俾交俾法庭审讯咯。法庭咪判佢应有嘅惩罚咯。但係问题另一组人捉住佢扣上手镣之后都要拉到暗角拳打脚踢。呢、這个就係当时 TVB 个摄影队拍到嘅独家珍贵嘅片段。亦好难得佢哋嘅苦心要喺半夜即刻剪接做好晒所有嘅編輯工作，然之后先出街先。出咗街件事一曝光要等佢哋嘅新闻总监袁志伟未瞓醒同未知道件事嘅时候先出咗街。到咗后期返嚟嘅时候再用行政新闻部嘅行政方法剪接又好佢哋嘅 VO 啊，所以 voice over 里面再重新删剪又好。但係最原始嘅版本出咗街。出咗街喺互联网时代就开始广泛地流传。大家都喺度冇办法再消灭㗎啦。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哋好多人都付出咗好大嘅代价，呢啲叫专业。佢维护自己做到嘅嘢 啊，知道喺个公司里面嘅层层架构之下，未必出到升天。因此佢哋无论几赶都好，翻翻电视台重新剪接坐堂嘅啊负责人就好啊，背住呢一个压力出咗先啊。当然佢哋不同嘅人都开始受到呢个所谓嘅啊内部嘅行政后果。咁呢个另一番话啦，因为你要忠于自己嘅工作，忠于自己嘅事业尊严，付出咗应有嘅代价，你唔系争今日，你争千秋，你有你更高嘅信念。咁呢个系物有所值啊，亦系亦值得嘅啊。每个人嘅信念唔同，系嘛？你喺 TVB 做高层有高层嘅信念，你喺前线工作有前线工作嘅信念。咁大家嘅信念因应自己嘅信念唔同，有啲人要攞住份工，最紧要稳阵，系嘛？有啲人就发觉最紧要埋权力边嗰度最抵，但有啲人就觉得新闻工作就系天职，监察住。啊！政府監察住有權力嘅人如何使用佢權力，呢、這個所以叫做第四權。依所以新聞工作啊，喺民主世界、喺文明世界，係維護言論自由嘅啊第一嘅堡壘啊。冇咗新聞自由，唔好諗有言論自由。但係成個政府嘅處理方法，呢三年嚟，我哋用嘅都係呢種方式，聰明用計，行政聰明啊，用計機巧。中国人有句说话，机心和更深。只要你喺工作社会工作过二十年以上，你自己好体会到呢句说话。有啲学问唔系书本教到你嘅，唔系文字可以讲到出嚟嘅，系你用生活嘅重复系检定嘅。好似吃亏就系占便宜啦，施比受更有福啦，烦恼即菩提啦，机心和更深。你以为你聪明？我从来未见过聪明人出事嘅。张振远，你佢聪明？陈茂波作为职业嘅啊注册会计师，讲嘅用数字唔聪明系嘛？佢同记者之前冇谂过会官拜到佢咁高。作为发展局局长之前系嘛？作为一个会计界嘅代表、立法会议员，佢同记者闲谈佢都会讲啦，买层豪宅收租。两厘都唔够，买层旧楼做劏房，起码去到8厘半，仲要走两转啊！佢有机会被收购，就成为棺材钉添。嗱，呢啲咁样嘅运用金钱能力嘅人，你话佢唔聪明系嘛？跟住喺禁区啊，边界地区囤积一啲咁嘅荒地农田啊，然之后定几十蚊一个月嘅租约。就怕你啊，当地嘅农民逆权侵占，所以签订租约。嗱，呢啲都系会计界嘅所谓嘅下意识动作，审慎、小心、安全、包冇漏底。但系通常呢张咁嘅租约，当时系聪明嘅契约，呢家就系佢政治生涯嘅啊催命符。系啦，就系咁样。你见到无数啲例子嘅，系嘛？喺佢个咁嘅个女嘅学校嘅诽谤案，佢用上自己嘅啊公事嘅信笺，希望俾学校施以压力，由老婆啊就出面投诉，喂，最后就变成咗诽谤案。每件事都话俾我哋听，就系咁，机心和更深。你以为聪明，但系聪明嘅啊，永远所谓嘅天网恢恢。所以我哋自己成日觉得。人间有烦恼，好多人都话啊，任何人都有佢嘅烦恼，连啊宝莲子啊大师都话一答就有烦恼，所以你问我问题我唔答，哇几有玄机啊，系嘛？但系我哋自己喺一个啊生活嘅体验里边，我哋累积嘅体验里边，我哋发觉其实绝大部分烦恼都系自寻，烦恼系从来系自寻嘅，聪明人用聪明用计。但是最后必然出事，这个历史上面无数例子啊，在我们自己人生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公司的啊同事里面，几多聪明人啊，我们这个行业哪个不自认自己聪明，是吧？哪个不自己用计啊，亦可能是因为三国演义聪明啊，因为这个啊传统的戏曲小说啊传奇小说啊都喜欢宣扬这种啊用计的方法。孔明用计，哇，真系聪明，算无为策，系嘛？王蓉用计，哇，聪明透顶，系嘛？雍正啊， 四倍啦，众王夺嫡嘅时期，身边有个巫师道啊，用老子之计，不争是争，最后夺脱颖而出啊，最后夺得皇位，全部都用计，大家崇拜用计，但系用计嘅，我哋睇翻下，真系现实生活，从来都系烦恼嘅来源。我觉得一个政府去到用计，民间就会开始机巧出现，民间机巧出现，我哋嘅社会就会处处都系烦恼。烦恼从来自寻，记唔记得上星期嘅节目里面我讲，当晚呢本来系论语课嘅，但后来有个嘉宾就会嚟，就话叫做夹八字。咩叫夹八字呢？呢个喺中国未男女未有自由恋爱嘅时代呢，由于男同女嘅婚姻是靠媒人呢嚟串连嘅。究竟呢个 A 君啊同呢个啊 B 女合唔合适呢，就靠呢个佢哋嘅出生年月日时嘅八字，用呢个五行嘅啊基础睇下天干嘅生克制化，地支嘅汇合迎冲，睇下大家嘅性格夹唔夹啦，睇下大家嘅用神互相配唔配合啦，大家睇下佢哋嘅夫妻宫好唔好啦，稳唔稳固啦，大家系咪互有需求啦，系咪啊，佢系一个三脚扁插嘅插梳，你系一个三脚扁插嘅插梳座，一拍落去人间最啱嘅啊，天造地设，幸福咪嚟咯。但系问题牵涉嘅好复杂啦，咩叫做好姻缘呢？咁上星期我哋略略提过啦，刘晓波同刘霞互相欣赏，系咪啊，互相扶持，但系偏偏生长喺大陆啊，唔幸而得遇，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所以一个呢系因为言语惹祸啊，喺监狱之中啊，即使系世界文明肯定诺贝尔和平奖颁俾佢，都只能够以空凳攞奖啊。另一个长期饱受软禁、精神虐待同折磨，呢类咁样嘅婚姻又系咪好婚姻呢？喺文学上边嘅罗密欧朱丽叶、贾宝玉呢个林黛玉。是吗？跟住仲有个呢个云娘沈三白，都系互相欣赏。但系问题，佢哋嘅爱情故事以悲剧作结。传统嘅文学作品，情花和泪中㗎噃。喺咁嘅情况之下，又系咪好姻缘呢？当然你话民间嘅夹八字就未去到咁嘅层次㗎啦。咁但系问题，各有角度呢，各有所需呢。上星期我都讲，我自己比较重视嘅呢，就係两人嘅大运时间表系咪一致呢？系咪啊，两个人大家都系60岁行运，咁即系表示起码呢一点我觉得好重视囉。系咪唔可以一个行运另一个失意。男人失意，女人行运，男人只会仲失意。系咪佢失业，你升官，个女人150,000个月，个男人搵15,000都艰难。喂，喺加拿大见过好多国内留学生就系咁样噶啦，因为女仔好容易融入咗当地呢个英文社会嘅加拿大主流社会嘅，个男人仲停留喺唐人街，两个都系当时国内嘅精英，系嘛？跟住就落嚟读硕士，碰啱六四，大家都话自己支持民运啊，申请呢个咁嘅诶难民队啊，希望能够留低，因为翻去会受到呢个所谓嘅政府报复。两个吓、国内嘅精英。喺加拿大读完硕士，个女仔好容易混入咗个当地主流社会，从事啲大机构，由从呢个所谓嘅 receptionist 做起啦吓，慢慢地就可能会入到里边嘅同事啦，做咗啲文员啦，系嘛，咁渐渐地走入社会度啊，有同事啊，男人语言上好难融合，英语嘅语言呢，女人快，男人慢。第二嘅话呢，佢哋总系愤愤不平，点解自己系国内精英嚟到里面之后嬲？匿埋喺个咁嘅唐人街里面啊，佢做住一啲低下嘅工作，女嘅越得意，男嘅越失意，女嘅得意更追起男嘅失意，女嘅有圈子，男嘅冇圈子啊，渐渐有人啊开始有电话嚟，鬼仔打电话嚟啦，啊有男人声啦，有同事啦，上司 call 佢出去倾嘢啦，个男嘅只系匿埋喺一个暗角里面，暗巷里面湿湿滴滴，咁样姻缘好唔好？点会好呢？系咪啊？女嘅越花枝招展，男嘅越沉默寡言，渐渐地开始芥蒂出现。嗱，呢啲例子我哋成日都见到嘅，因为行运时间表唔一致。行运时间表一致，我自己好介意。 但係問題有啲人覺得又冇所謂嘅對沖啫，兩公婆一齊失業喎，死啦！一齊行運就好啫，一齊六十歲失業係嘛？呢、這個扶嗰個去睇腎病，嗰、那個扶嗰、那個啊跌親只腳，骨質疏鬆，膝頭哥要整雙教，喂死啦！呢邊就喺沙田威爾斯，嗰邊唔知搭咗去呢個所謂 QM， 啊又車又船，仔女又可能又唔喺身邊，係啦。佢哋覺得唔係、哦，一個賴一個好啲、哦，起碼兩個一個失業，一個有份工啦、啊。佢話要兩個一齊行，所以話咪兩個失業。當時咪就係你流淚眼看流淚眼，嗱冇所謂標準嘅。你冇諗住冤海子平啊、三命通會啊、滴天水啊，又講啲答案你聽，冇嘅。因為佢哋當時嘅古代社會簡單好多，佢只係想話聽性格急唔急，用神係咪互取所需，互通有無。系嘛？只有本身嘅八字里面嘅婚姻好唔好？系啦，咁啊，上星期嗰位嘉宾，嗰位女孩子，位小姐啦小姐啦，嚟到嘅时候，摊咗个八字，一望，咦，系啦，另一个挑战就嚟啦，一个问命嘅人，先唔好讲佢攞嚟嗰另一个男朋友嘅八字，讲本人八字先，问命嘅人个女命，天干官煞混杂，咩叫官煞混杂呢？官是男人，煞都是男人，官是正星，煞是偏星，官是一般人世俗认为合理的对象。什么叫世俗认为合理呢？用回香港社会看就得咯，是吗？男人高你一点，搵钱多你一点，学历就好过你一点，是吗？跟住发觉照顾你啦，安全全啦，总之合理，正的就叫合理。煞的是什么意思？二路姻缘咯。有啲女命系成世都行煞唔行官㗎噃，因为佢八字嘅种子本身系只有煞而冇官，煞又有根，所以佢鍾意亲咗啲咩人啊？古代嘅用字叫做二路姻缘。咩叫二路姻缘呢？每一个时代嘅诠释唔同。啊，粗糙啲嘅诠释就系话，哦，你会鍾意个男人可能结过婚嘅。依家佢就死咗老婆或者离咗婚，你做填房。有啲就话唔系，你可能鍾意个系大你好多嘅二十年嘅，或者细过你七八年嘅二路㗎嘛。二路姻缘即係话唔系一般人认为合理的配对，咪二路囉。咁另外有啲古书就觉得，哦，呢、這个因为外国人啫，咁引申咗好多嘅疑问啦。咁点算外国人呢？系咪澳门人算唔算外国人？站喺香港嚟讲有啲咁讲。喂，移咗民佢揸住个澳洲护照算外国人啦、啊。或者掉翻转个香港出世不改绵登敬长大嘅巴坦就算唔算外国人啊？莫衷一是，因为冇一个标准答案。你记住二路就系二路，即系一般人觉得都系一啲偏偏地张嘅，就叫二路。有人行官，有人行煞，系嘛？有啲人永远都揾一啲啊，大家觉得好合情合理啊，大家都觉得姨妈姑姐都认为匹配的金童玉女式的对象，咪行官咯。有啲行煞嘅，永远鍾意啲唔等使嘅。喂，你硕士学位嘅，你鍾意个中学未毕业嘅男仔，会唔会嘥咗你一啲啊？吓、啊，你自己喺银行度主管管紧三百几人，你搵个水喉长，呢个成个政府对付水喉长、哦，佢话佢哋搞到香港有原水供应、哦，系啦，呢啲就系所谓嘅二路姻缘。有啲女仔鍾意二路姻缘。鍾意细过佢嘅，啊，鍾意照顾人嘅，鍾意嗰啲经济上唔独立嘅，要俾佢怜爱怜惜嘅，系咪啊？鍾意一个郁郁不得志嘅艺术家，佢嚟咁讲，晏昼三点都未起身，系咪啊？起身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苦埋口面，啊，好似海角七号嗰个阿嘉咁样嘅，成个台北对佢唔住啊！我做音乐人嚟噶嘛，但系台北唔接受我，翻呢个咁嘅恒春，啊，去到呢个垦丁。阿妈咪嘅男朋友介绍佢做邮差，邮差喎、啊，我玩 band 㗎嘛，做邮差出信都唔派，掉晒喺个床里面个房间个一个纸皮箱算㗎啦。係啦，好多呢啲人。但係女性有母性嘅慈爱，佢鍾意呢种啊，佢希望杯水可以活潜龙，通过佢嘅爱係咪，希望终于有一日有才华嘅人终于能够将佢嘅作品展现出嚟。同日本嘅大乐队大歌星同台演出，终于要等呢日，系咪见过好多呢啲戏曲例子啦，系咪你见到呢个小姐 遇到个穷秀才，后院赠金，啊，希望佢攞住佢啲首饰上京会考，佢死守呢个花园，系咪啊？希望你个翻嚟，翻到嚟嘅时候，希望我仍然喺度，我知道你一定有啊成就一日，望而终有日，系咪啊？希望你终于有成就嘅日子。喂，好多女性系咁样，咪行煞咯。佢中意个系嗰啲阿根廷诗人啊，系咪啊？印度个修行者啊，喺呢个重庆大厦门口里面坐喺个栏杆里面，喂，房租都冇钱俾嗰啲，等你帮佢碌卡啊。系啊，我中意佢啊。点解啊？我中意佢嗰啲唔世俗咯，唔俗气咯，唔同香港嗰啲精英咯，孜孜求利咯，坐喺度讲股票咯，又喺度坐喺度一埋牙就见，系嘛？今日公布啊，大陆嘅 GDP 终于跌破七咯，会影响后来经济嘅后续，系嘛？嗰啲咁嘅分析，喂，好烦厌啊！人哋唔同，人哋会带我去恒河睇星星。喂，咁点同啊？系啦，有啲人行煞，有啲人行官，行官有行官嘅幸福，行煞有行煞嘅浪漫，行官有行官嘅啊稳阵，系咪啊？个男人顾家、专一、独立，放工七点钟一支箭就翻屋企，七点三冲埋凉，坐喺梳化等食饭，七点半睇电视剧。睇到埋十点半，跟住睇埋卢觅雪嘅台湾觅食，系咪啊？十一点冲凉，十二点瞓着，朝头早六点起身。喂，顾家稳阵，专业，收入又呢、这个啊有保障，有晒呢个计划，退休计划，每月里边啊佢薪金几多供楼，几多养家，几多俾屋企，拨咗两笔钱，一个连去两次旅行。系咪啊？子女教育基金、自己退休基金、买七份保险、有住院、有危疾、有各式各样嘅家庭照顾，安全、稳阵啊，对家庭负起责任，但系毫不浪漫，系咪啊？要钱嘅唔好叫佢，系嘛？所有嘢都系无厘啦，为情人节买花，啲傻傻地嘅，梗系情人节前后买啦，系咪啊？100蚊支玫瑰。一个月一个星期前一个星期后或者你喺春秧街街市100蚊成桶俾你啲玫瑰啊佢会计呢啲数啊跟住佢哋皮鞋15年都唔使换一对啊跟住就係、是、啊一套西装两套西装就互相换係咪上衣就配 A 套西装嘅上衣配 B 套西装嘅西裤 B 套西装嘅西裤就上衣就配 A 套西装嘅西裤轮流夹杂用系嘛？一件白恤衫啊，一件间条恤衫，行走江湖30年，唔使换恤衫。喂，好唔好？官嚟嘅，俾到安全感你，系嘛？浪漫完啦，咪有个归宿咯。从此相夫教子，你满足感有啲人是用呢种方式嚟追求个爱情。另一种唔系，系嘛？中意亲都系浪子，中意亲都系嗰啲唔想为家嘅人，中意亲都系希望四海地漂泊。你跟住佢咯，系嘛？一时喺阿根廷，一时喺印度，一时穿越恒河啊，一时就喺撒哈拉，系嘛？我哋一齐喺个岸边里边啊，望住遥远嘅天际，嗰粒北斗星，一齐写诗，几好啊！呢个行煞，年龄细我10年，喂，爱情唔系讲感情嘅啫，系嘛？喂，佢从来未有个收入，呢、这个人48岁啦，未打过一份工嘅，未赚过1蚊嘅，诶，我哋都唔系为金钱嘅啫。好啦，你行煞都冇问题，但你呢个女命个问题在于天干透官煞，即系咩意思？佢永远都系两段爱情，有个合理嘅，所谓合理就只不过一般世俗认为合理，有一个唔合理嘅，吓、啊，但系我偏偏又中意嗰种嘅，系啦，透咗干，咁即系咩意思啊？天干见到，天干见到即系咩啊？天干系现象，地支系根部实力，现象天干沉，系嘛？地支确实看实力，即是说这个官这个煞边个强啲边个啊弱啲呢佢要官就要煞啊跟住再见到佢日柱天合地合咩叫天合地合日柱系自己日柱里面嘅天干系自己下面系自己系配偶我哋叫夫妻宫。天合地合即系话你永远情不在宫有一个你要望另一个结咗婚就睇隔离嗰个。系啦，本质系咁样，再加上咦，情不在宫，个天干下边嘅地支，即系外表佢配偶嘅，同 下面地支几个系合咗，合咗乜嘢？即系话佢有外攀之心，感情唔会锁喺屋企里边，唔会甘于六点半等个老公翻嚟煮好饭食佢，啊，交人交饭系嘛？佢唔甘于咁样，咁样生命太沉寂啦。佢固然要抱怨，佢唔系一个安心于一分到老嘅人。一般天合地合，我哋嘅段语就话一分不能终老，先不问吉凶，一分不能终老，再加埋。呢、这个人从格嚟嘅，弃命从官，即系话咩意思？爱情大过天嘅女孩子，天干两行交战，地支亦都系另一个两行交战，脾气都唔会简单，系嘛？里边脾气固然澎湃，出边个脾气亦都唔容易，有乜事反面就反面嘅啦，同你系嘛？你话佢唔得。专要咁做，咩叫从格啊？命都唔要，为咗呢件事，为咗乜嘢事啊？为咗爱情，咁嘅人走嚟问八字合婚喎，夹八字喎，先唔讲佢攞嚟嗰个男人点先，我想问下个哲学上面点夹啊？喂，小姐，你婚姻危楼嚟噶噃，咁好多同学仔都俾意见啦，咁我。佢自己系婚姻不吉啊，梗系夹个婚姻不吉噶啦，咁啊不吉配不吉，负负得正，得唔得噶？我话盲人骑黑马，半路临心似。喂，只要曾经浪漫过得噶啦，不在乎咩？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系咪啊？爱情大家都咁澎湃，情欲都咁高涨，大家都喺出里边发觉都系咁花枝招展，你有你风流，我有我快活。喂，我哋嘅高，我哋嘅上流社会，我哋嘅娱乐圈，我哋啲明星界，我哋啲歌星界，全部都系咁噶。唔好讲人哋啊，你嘅圈子身边啲人都系咁噶噃，冇所谓唔得噶，揾个啱就得噶咯噃，系咪啊？理查波顿同呢个伊丽莎白泰勒，如果俾你夹八字，你话佢哋夹唔夹啊？结婚离婚，结婚离婚，结婚离婚，噔噔噔啊！结婚离婚，结婚离婚，咪咁即系点啊？天造地设咯。冇咗你，我生存唔到，对住你我唞气唔到，系啦，咁样嘅婚姻，你又觉得点夹法呢？系啦，对住个咁样嘅女命，见到个咁嘅八字，再睄睄佢攞嚟个男人嘅八字啦。喂，男人下边地支四粒地支全部合晒，情欲交加，系嘛？情不在公，结咗婚一定有外攀之意。天元坐煞，家有恶妻，算唔算优点啊？呢个算优点、啊，风流得嚟，起码怕你、啊，识翻屋企。好多同学就话：，喂，好啊，呢、这个系嘛？你有你风流，佢有佢风流，但系你风流之完之后肯翻屋企啊嘛？准时准候十二点前，灰姑娘、灰男人嚟噶、那个，知唔知啊？立即十二点未当钟之前，即刻佢已经开锁匙入门噶啦，系咪啊？工作好忙啊！又要加班，唉，老板又饿生晒，听日要交 report 开会，终于赶成咗啦，翻嚟冲凉瞓觉，系嘛？咁外边出现事之后，对住个老婆心中有愧，更加对老婆怜惜有加。OK， 好多同学就认为天元坐煞，家有恶妻，恶妻咪你咯？如果嫁俾佢，系嘛？起码有一个优点噃。两个婚姻不吉，两个情不在公，两个都系从格，两个都系死牛一边颈，你两个都系话明俾你听条路行唔通，死要行嘅人，两个都系各自婚姻之后各自精彩，咁可唔可以一路到白头噶？其实夹八字期望啲乜嘢噶？呢、这个人同你互相地配合，我所讲嘅伊丽莎白泰勒同理查波顿咁。定系话希望一路一分到白头？喂，两条命都话俾你听，唔会一分到白头，唔系一分终老嘅人。两个人都话你听，都系婚后各自都有外边外缘之攀嘅人。两个人都话俾你听，性格夹啊，姿态似，互相欣赏，情欲交煎，但系问题外缘又多，吸引又多，两个都有自己各有各魅力。系啦，你作为一个术师，我想问你个结论系点？休息阵间，翻嚟继续同你喂讨论下，冇魔都 answer 噶，真系请教你，你又认为点？